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眼看沈乔与葫芦姑大战在即，众人皆目不转睛盯着场上。段文央用鞭，他师父葫芦姑却不是。20余年前，葫芦姑与齐凤阁一战，两人用的都是剑，但而今他兴许是在武道上另辟蹊径，兴许是不再喜欢用剑。此时与沈乔交手，对方扬剑迎风而起，衣袍猎猎，剑气若长虹贯云，喝入长空，直向葫芦姑汹涌而去。众人只觉耳旁轰然作响，犹如万马奔腾，又似碧波万顷，不由相顾变色。功力稍逊者甚至觉得耳朵疼痛，有些经受不住，赶紧运功抵抗。试剑大会上，沈乔先前一直作弊上官，众人虽知他武功不凡，到底一个俊美道士，温文尔雅，实在没感觉到有什么厉害之处。直到他与袁秀秀交手，大家才知道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的含义。但真正要说深受震撼的，却还是在眼前。沈乔这一剑霸道凌厉，先声夺人，气势澎湃，剑如其名，果真有山河同悲之相。但旁人看得震惊恐惧敬畏，沈乔自己心里却很清楚，他这一手用上了90%功力，哪怕与一匹陈友有一战之力，却依旧不是葫芦姑的对手。高手过招，其实旁观者也许看不出来，但只要一交上手，当事双方便都心里有数。由气观人，一个人内力深厚与否，从周围的气场便可感知一二。沈乔自存练了诸阳测真气，重新塑造根骨之后，进境不说一日千里，起码比之从前已然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，假以时日，未尝不能与葫芦姑势均力敌。只是葫芦姑比他多了数十年的功力，当年又是能与齐凤阁一较高下的人物，不知这20年里得了什么机缘，勘破什么境界，如今破关重出江湖，对天下第一，势在必得。放眼中原武林，俨然没有敌手，连一匹尘都败在对方手下。沈乔想要赢，这个机会并不大。但机会不大，不等于束手就擒。战场瞬息万变，一线生机若能抓住，绝处逢生，转败为胜。沈乔承认自己与葫芦姑之间有差距，但这种差距还不足以令他坐以待毙。剑气磅礴万千，惊涛拍岸一般涌向葫芦姑，瞬间就到了他面门。连段文央都抵受不住，退了数步，葫芦姑却纹丝未动，但眼神已经由方才的漫不经心渐渐染上了一层凝重。葫芦姑忽而双袖扬起，又重重拍下，直接将澎湃霸道的剑气往下压了一压，然后整个人毫无借力就陡然拔地而起，飞向沈乔，右手跟着拍出一掌。这一掌平平无奇，毫无花哨可言，但沈乔却感觉自己劈出的剑气忽然如同碰上坚不可摧的石壁，非但没能摧毁石头，反而被石头反噬回来，而且数倍于自己的真气。沈乔早有预料，面上也不见惊色，他没有与之硬碰，而是直接避其锋芒，反倒借着对方真气又往上窜出数尺之高，而后身剑合一往下直掠向葫芦姑。在旁人看来，已然分不清何者为剑，何者为人。沈乔身形之快，竟不能用利剑来形容，只能以风雷比之。可他身形清洁，又与风雷之势不同，反倒更如一缕青烟白气，举重若轻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段文央在旁边看得分明，内心禁不住惊了一下。 沈乔的功力进境，不可谓不快，也不可谓不令人害怕，但这一手已比我厉害许多。 其实沈乔现在的功力比起自己中毒之前还有些不如，只因练了诸阳测真气，方显得进境惊人。假如段文央见识过沈乔从前的武功，那现在肯定不会如何吃惊。 但葫芦姑毕竟是葫芦姑，沈乔这一手依旧没能奈何得了。他足下似是轻轻一踩，脚下四面青砖随即裂开破出地面，被他周身真气所牵引，片片化为利刃，直接朝着沈乔急射而去。砖石与剑气碰撞，悉数变成更加细碎的细屑往四周飞溅，两股真气并作一起迸发出更强大的力量，不少人躲闪不及，来不及运气抵御，又或者他们的武功根本谈不上抵御的，俱都变色躲闪，有的甚至惊呼惨叫出声。旁人一看，竟有被碎屑划伤脸颊脖子的，顿时鲜血直流，情状惨然。如段文央、易辟尘等人，那些碎屑到了他们周身半尺左右就纷纷落地，他们并未被伤及分毫，却都不约而同地皱起眉。段文央皱眉，是因为他原本以为自己师父对付沈乔，不说手到擒来，起码也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，毕竟对方在原子霄口中的排名比易辟尘还要低，但没想到二人交手数招，师父竟是认真起来，再不留手。易辟尘自然也看出了这一点，所以他深深皱起眉头。以他方才跟葫芦姑交过手的经验来看，沈乔此刻只怕吃力不小，更重要的是胜算不大。身处战圈之中的沈乔的确感觉到泰山压顶一般的巨大压力，他的剑道如今达到剑心境界，放眼天下已可睥睨众生，然而内力终究是块硬伤，尤其比起葫芦姑这种老妖怪，更不可能相提并论。剑锋迅若闪电，由上而下朝葫芦姑席卷而去，然而在排山倒海而来的真气之中，犹如逆水行舟，沈乔置身其中竟发觉越来越吃力，以至于无法寸进。与此同时，葫芦姑周身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气劲，衣袍高高鼓起，真气宛若漩涡层层叠进，他则一跃而起，朝着沈乔拍了过来，掌风所到之处竟如吞噬万物的猛兽一般，将沈乔的剑气剑光悉数吞噬殆尽，没入其中，诸天星辰翻云覆雨，尽在方寸之间。沈乔闭上眼，将内力运至极致，心中却将一切杂念排除在外，唯有剩下一个念头，那便是打败葫芦姑。这一场仗为的不只是他自己，更是他师尊齐凤阁，他不能让别人说齐凤阁瞎了眼，收的徒弟非但不能继承自己之志，反倒败在了他曾经的对手之下。沈乔可以不在意虚名，但他却不能不在意齐凤阁的身后之名。剑心明达，方悟本初，求胜之心固然不可太过急切，但既然交手，必然有个高下，这世间未尝有人求败而不求胜，饶是名为求败，也不是当真为求一败，而是自负自傲，远胜常人，觉得自己罕有敌手。沈乔倏地睁开眼，他的剑极快，快得已经化作一道虚影，但他的目光没有落在剑上，而是落在前方的人身上，葫芦姑。对方同样抬掌相迎，周身真气涤荡，犹如大海之上遭遇狂风暴雨，天地惊怒，将波涛翻滚，直欲将万物都覆灭在黑暗的海水之下。狭路相逢，胜者为王。沈乔只觉这股巨大的冲力迎面而来，几乎要将自己整个人也卷入其中，心头气血奔腾翻涌，似是恨不得从四肢百骸寻个出口，内外力相交之下，身体犹如被压缩成了一张薄纸，经脉骨骼无一不痛。他是个极能隐忍的人，昔日落牙重伤、经脉重塑那等痛苦他都忍了过来，如今葫芦姑这一掌固然痛楚至极，他也默默无声，只待剑气一击即中便撤手落地，只是忍了又忍，终究强压不下，吐出一大口血，点点喷溅在衣裳和地上。葫芦姑面色不变，只退了数步，没有吐血。沈乔自忖这一剑拼尽全力，终究是伤了葫芦姑，对方固然没有他伤得这样重，但必然也是有伤在身的。赵池营顾恒波几人终于等到两人暂且罢手，赶忙上前相扶。玉生烟刚才有心贯彻师父吩咐，奈何自己武功摆在那里，无论如何也不是葫芦姑的对手，贸然上去只是送死。见两人交手，心头不免焦灼，此时方去机插了进来。 久闻突厥葫芦姑之名， 今日接连挑战两大高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 此人为燕无师弟子玉生烟， 听说燕无师在中原堪称高手，与当年的齐凤阁相去不远。 哼，何止是相去不远，听说方才琉璃宫为天下武林排名，将燕无师排在第二名呢。 第一是谁？ 那就得问琉璃宫的袁绍公主了。 第一原本不是你。 原本？ 现在看来，你比齐凤阁依然差了一筹。 齐凤阁？ 齐凤阁已死，难不成这天下第一连死人都能评上的？那这样说来，陶弘景、崔游望等人岂不也能上榜了？ 所以我说原本不是你。既然齐凤阁死了，那就是你了吧。 袁子潇末了还要加个霸字，明明是声调毫无起伏，却偏偏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。但葫芦姑还没有掉份到去跟一个小姑娘计较的地步，段文央面色一变，想要说话，他却只是在袁子潇脸上扫一眼，便又将目光调回沈乔身上。葫芦姑面上露出一抹淡淡笑意，她本是如刀削一般的眉眼，不笑时生人勿近，这一笑倒隐隐有些柔和的意味。 你很不错。 承蒙夸奖，方才不过是侥幸。阁下刚与易观主交过手，争论起来还是贫道占了便宜。 若是寻常时候，我不屑穷追猛打，今日就此作罢。但你杀了坤爷，我若不杀你，我徒九泉之下未免寂寞。你还是去和他做个伴吧。 说话间，葫芦姑缓步朝沈乔走来，一步一步比平日散步还要更慢一些，却无形之中透出一股令人战栗的寒意。赵池营顾恒波固然不是葫芦姑的对手，但他们自忖抵挡一阵，让沈乔有逃走之机还是不难的，便低声回头对沈乔道： 沈道长快走，对师兄有我们呢。 师尊说过让我护你周全，我岂能违背，你快走。 沈道长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吧。 住手，事件大会旨在切磋，不是斗殴寻仇之地。 赵池营顾恒波一面说一面抽剑出来，玉生烟、李青鱼、苏乔、范元白、周夜雪也都走了过来，站到了沈乔身前。此时此刻便可看出沈乔攒下的善缘了。易辟尘受伤颇重，但眼下他也不能冷眼旁观，任由对方在这里杀了沈乔，纯阳观从此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，当下也提剑掠来。可葫芦姑如何会将他放在眼里，根本不必他动手，段文央与桑景行已上前将他拦住，纯阳观弟子又纷纷上前帮忙，合欢宗众人自然也不甘落后，场面顿时混乱起来。其余各门派人等有的忍不住插手帮忙，剩下的面面相觑，俱都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王三郎因为心中倾慕顾恒波，方才有感于他出手相护，此时也撸了袖子跑过来帮忙，其兄顿足不已，只得跟在后头。而葫芦姑脚下未停，依旧一步步朝沈乔走去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